也许时间追逐风景换，也许容颜变老岁月缓，一辈子有多长我不想算，因为有最美好的你，也许某一天会来很远，我想和你在一起去看那些曾经和将来属于我们的浪漫，一生太短。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我们都不能逃开，有时候会迷茫彷徨，还会害怕不安，我庆幸在最对的时间和你遇见，我们奔跑在幸福的路上相伴，也许城市喧嚣很纷乱，也许幸福定 你好吗？快

家。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。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。